今日咧，我哋会播出《平等布施》呢一个佛经剧化故事嘅，请各位收听啦。 你哋听住啊，听住吓、啊，整好啲鲜花同埋水果咧，就要执妥啲贡品啊，知嘛？主人要出嚟巡视啊，吓、啊， 系知道知道。 啊，主人驾到，主人早晨，总管沙家进见。 总管，供养品预备好未啊？ 主人啊，供养品已经预备好噶啦。 嗯。咁布施物件都齐集啦嘛？ 哦，布施物件都已经齐集好噶啦。 好，呢次布施法会一共七人，完全要你监督打理，你要小心。我信晒你噶啦， 主人啊，我会小心噶啦。咁大个布施法会唔可以疏忽得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乞衣都有嚟参加，真系好隆重噶。 总管，布施法会之前，祭祀大典礼要举行先，陪同祭祀嘅官长就到噶啦。 主人，通常太阳一出呢，祭祀典礼就要开始噶啦。小人相信九王爷、大祭司都就会驾到噶啦。 嗯，咁祭祀嘅贡品都妥当啦嘛？ 妥当晒噶啦，鲜花同埋水果都摆好添啦。 好。我哋等候迎接王爷。 系， 王爷驾到，大祭司驾到。 哦，九王爷，大祭司，多谢大驾光临，请坐。 好好好好，善德长者，恭喜恭喜，你哋家族富厚，财货充足。而能够为师供养，广结善缘，足见人而可嘉，真系令人敬佩。 多谢王爷过奖。我继承父亲产业，自问功薄能显，冇乜功德，所以遵从佛陀教导，学下供养布施法会，一则结缘，二则求福咁啫。 嗯，善德长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多谢祭司勉励。 系咧，今次大会听讲系分七日布施嘅，唔知系点样划分，又以咩人为布施嘅对象咁呢？ 哦，王爷，大会系分七日布施，首先礼敬诸佛，有祭祀仪式，我供养沙门、祭司。外道、其他的穷人、官夫、寡妇、奴隶都可以来接受布施的。 啊，咁真系好极啦！ 太阳升起，祭祀典礼应该举行啦。 嗯，总管 在， 主礼沙门和尚已经就位啦嘛？ 主人，主礼嘅沙门和尚都已经喺祭坛啦。 好，王爷。祭司， 嗯， 请 好。 好， 礼敬仪式开始。礼敬诸佛，献香，香气温馨，献灯，光明普照，献净水，清净遍洒，献斋， 满足富裕，献果甜蜜润泽，献七宝贵重兴隆，献花左散花右散花，旋转散花，礼成、 啊、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事主顶礼，多谢主礼和尚王爷祭司、 哎、客气客气， 请入大厅受供养啊。 好啊好啊， 总管 在 布施大会已经六日，一切都愉快吗？ 主人，这六日都很愉快，一切布施顺利进行，秩序非常之好。 嗯，今日是第七日大会，布施的鳏寡乞衣对这贫贱的人更加要体恤怜悯，千祈不要苛斥他们、 是的，主人，我知道的。 这次法会辛苦了你，完了之后休息一下吧、 多谢主人、主人、我要出去分发布施物品，人已经齐集好了。 好好，我也出去看看。 不要推了，你不要推了，我好早就来了的了。哎呀 哎呀，看你的样子苦口苦面，咿咿呀呀，炸地行去嗰边啦，咪喺度阻住晒啦。 大婶，我系嚟呢度攞布施噶。 懵女，呢度系寡妇攞布施噶，乞衣就埋去嗰边啦，蒙查查。 大婶，我系寡妇嚟噶，我喺呢度啱噶啦。 吓、啊？哎呀，惨咯！后生摇摇，看你明十几岁咁乱就做寡妇咯。唉，几时挨到尾呀、啊、喂，你有冇细佬哥生咗啊？ 有啊。 几多个啊？ 五个。 哎呀，有冇搞错啊？咁后生十几岁有五个细佬哥咯，有排你挨呀、啊。 咁咪系咯。有啲系妈生嘅，有一个系遗腹子，我真系好凄凉 嘅。唉，咁啊系咯，我哋啊真系同病相怜噶。嗱嗱嗱嗱嗱，企埋嚟啦，企埋嚟啦，呢行系寡妇队，等一阵攞布施会有多啲噶。 哦，我知道啦。 喂喂喂，哎呀，乜你唔带埋晒你细佬哥出嚟分翻份啫？ 带咗嚟啦。他们在那边排紧队啊！ 估唔到你仲熟行添啊！ 神啊，善神啊，施主布施啊！ 总管，咁多可怜人，啲物品够唔够分配啊？ 主人，我睇够分配噶啦，每人都有一袋干粮、一袋白米、两壳油同埋一块布添。 好。咁你睇住嚟分派啦。 好啊好啊，有白米有油有干粮，仲有块布啊，哎呀几好啊。 系啊系啊，大婶啊，可唔可以攞完又攞噶？ 呢样嘢你系外行啦，咪咁大上头啦，讲俾你知啊。但凡攞咗布施嘅人，手掌有个印吸咗嘅，印嘅颜色啊，要几日先洗得甩嘅，开胃啦你。 咁样噶， 我哋啲穷人真系命苦咯，唉，我哋真系命苦，天啊！ 唉，乞衣公叫咩天啊？叫做哑晒啊！个天都唔睬你噶啦！ 斩啊！斩啊！ 喂喂喂喂！叫你啦！ 我顶轿八个人抬住噶噃。 系喎， 究竟系边个嚟？ 等我去睇下啦。 嗯。 维摩居士驾到。 主人啊，原来系维摩居士驾到啊。 哦，维摩居士嚟结缘，快啲迎接，快啲迎接。 系系系系。 得啦得啦得啦。啊，善德长者，你好发心。举行布施法会，广结善缘。 多谢维摩居士，请你老人家指教。我善得才疏学浅，唔识嘢噶。 善得长者，请你原谅我此路埋路啦。我就以为咁噃。嗱，布施系有三种方式嘅，即系财施、法施同埋慈心施。 哦。 善德长者，你而家所设嘅只系财施法会，同你结缘嘅只系得到啲物质，好快就用完噶咯噃。嗱，呢度咁多人，而你个人嘅财富又有限嘅，点够分啊？ 系，维摩居士讲得啱，我都系久唔久做下嘅啫。 计我话就唔系啦。善德长者，你有才有势，亦都有智慧，你已经发咗大菩提心，就应该对众生做法布施喎。 做法布施，点样做法呢？嗱， 法布施系咁嘅，行菩提道要以慈心度化众生，起大悲心，执持佛法有随喜心。摄取智慧，多行舍心。 哦，即是用四无量心去度化众生。 是啦，还要用六道波罗蜜去教化他们添。 那又怎么做呢？ 嗱，要这样啊，实行布施波罗蜜，收摄个人的悭吝，手持戒波罗蜜来消除过失行为。用忍辱波罗蜜求化解无我，行精进波罗蜜以达到法焚不退转，修禅定波罗蜜嚟专注心念，正波野波罗蜜而得到一切智。 哇、哦，真系好啦！维摩居士，仲有咩要做嘅，请你多多指教。 哦好，既然你咁虚心，我应该再同你倾下嘅。一个菩萨去度化众生，心念要坦诚恳切，最好呢就系用四摄法辅导啦。 四摄法辅导， 嗯， 咁应该点做呢？ 四摄法呢就系布施啦、利行啦、爱语啦，同埋同事啦。 哦，维摩居士， 嗯， 我都听佛陀讲过呢啲道理噶啦，不过就未识应用嘅啫。今日得到维摩居士嘅教化，以后我知道点做噶。 嗱，凡系做布施嘅对象，都系希望佢哋得到利益啫。试问，净系俾啲物质过佢哋，又点会足够啊？众生系有业障。所以才会贫穷，才会有所欠缺。如果教导他们种善因，等他们得到善果，渐渐再教他们修清正道，那众生就能够解脱苦恼，福足慧足了。那时苦恼贫困就不关他们事，跟他们无份了。 哦，得到大善知识开导，真系胜读十年书，请受我礼敬。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维摩居士， 啊， 我哋婆罗门以前未曾听过呢啲咁殊胜、咁精辟嘅道理。而家幸会大善知识，我哋二百个婆罗门亲临法益，真系好似醍醐灌顶，心开意解。我哋都发大菩提心 啊！我哋都系啊！ 好，好，好， 呢啲法会真系难得， 维摩居士，请你接受我的供养。 哦，是什么供养啊？ 是一串七宝璎珞，请你接受。 不可以的，我怎可以接受这么厚礼呢？不得不得不得，我心灵了。 维摩居士，我是虔诚地奉献给你，我行布施道，收拾自己的悭贪啫。 咁啊嘛，好啦，我接受你的供养。嗱，我将呢串七宝璎珞分开两份。 点解要分开两份呢？ 一份系奉献俾难胜如来，大家睇下。 今日有娑婆国土维摩居士奉献一份七宝璎珞，变成四柱宝台，华丽庄严， 功德无量。 真是功德无量。 还有一份七宝璎珞，我打算拿来布施给门口那个老乞衣的。 啊，老乞衣？ 哎，我以清净心无上心出发，供养如来，布施乞丐，都是一律看待的。你去叫人请个老乞衣入来啦。 哦，咁我去带佢入来啦。老乞衣啊，老乞衣，入来啦，入来啦，你行运啦。 叫我啊？ 系啊系啊。 咩事啊？我冇做错嘢，我好耐心咁排队等紧布施噶。 总管，老乞衣冇偷嘢，佢好规矩。 系啦系啦，忽然拉老乞衣入去，唔知做咩咧？哎呀，金银币啦！ 哎呀，你哋放心啦。乜事都冇嘅，老乞衣行大运啦，有大赏赐啊！ 赏赐 呀呀， 有赏赐 系， 佢有咩功劳啊？ 总管啊，我唔敢入去啊，你唔好赖我啦，我扯啦， 唔敢要布施咯，你咪行住，咪行住，有赏赐啊！维摩居士赏赐一份七宝璎珞俾你啊！ 七宝璎珞， 系啊系啊， 咁我去睇下啦。 嗱，你好声行啊，我扶你入去啦吓，好声啊，好声啊， 唔该晒啊，总管。 老乞衣入嚟啦，埋嚟埋嚟。嗱，呢份七宝璎珞而家归你所有啦。你下半世衣食无忧噶啦。 居士啊，多谢。 各位善知识，最尊贵嘅，最卑贱嘅。在我来讲是一视同仁，没什么分别的。我只是以慈悲心为出发点，亦都不忘有任何果报。这种布施就是具足法施了。 哦，居士啊，我都要发大菩提心 了。好好好好。 维摩居士，好多谢你。